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36集，审问祁蕊。既然已经证实了祁蕊的身份，冬至自然就不必再顾忌 啊。不好意思，安先生，我想您误会了。这位祁小姐的朋友董巧兰涉及一桩案件，目前行踪不明，我希望能请祁小姐配合我进行调查。 我不认识你说的人。 祁小姐，女明星韩琦的死我想您应该听说过，董巧兰跟洪瑞涉嫌间接杀人，我希望能从你这里听到他们的下落，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冬至直接调出手机给他看他与董巧兰的合影，这是在董巧兰的社交账号上找到的。祁蕊压根不肯合作，他抓住金主的手臂。 安先生，我不想跟他说话，你让人把他赶出去好不好啊？ 董先生，这里是湘江，不是内地，你不是湘江警方，没有权利带走任何人进行问讯。我女朋友也有权拒绝你，你再纠缠下去，我就要叫保安来赶人了。 那是不是湘江警方就有权利把他带走了？ 一个声音传来，伴随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众人循声望去，却只见四个人快步走进来，为首的男人面容冷峻，正是一天不见人影的龙身。龙身身后，三个男人上前对安先生出示证件，表明自己的便衣身份，要带走祁蕊协助调查。冬至才知道，原来龙身消失离开是去与警方进行沟通了，由湘江警方出面来带人，自然更加合乎程序，名正言顺。谈笑声纷纷停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过来，场面一时僵持。祁蕊眼泪汪汪地拉着安先生不放。警察不耐烦道， 我们只是为了提取证词才需要问讯，又不是要把你抓去关起来，祁小姐这副情深深雨蒙蒙的样子又是何必呢？ 不少人笑出声，在场有不少人知道祁蕊的身份的，都暗暗瞧不上他。这会儿诸多嘲讽的目光投射过来，祁蕊浑身针扎似的难受。眼看安先生的脸色逐渐难看，他知道最爱面子的他已是不悦，也不敢再哭诉，只得跟着龙申等人离开。冬至谢过了聂归，跟陈国良道别，就与龙申一起上了警车。 师傅，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湘江没有设特管区，以两地警方的身份对接，手续繁琐一些，而且祁蕊不是犯罪分子，现在也只是协助调查的身份，回头问讯的时候必须有当地警方在场。 早知道你已经请了警方出面，我也就不用绕那么大一个圈子了。 你今天也不是毫无收获。 冬至摸摸鼻子，觉得自家师傅还挺会安慰人的。 认识了一个纨绔子弟，也不能算什么收获吧。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穿，很好看。 冬至愣了一秒，感觉像被喂了颗糖，从嘴一直甜到心里。一本正经的撩人是最为致命的，他现在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精髓了。祁蕊在另外一辆车，他们俩坐在这辆车的后座，但前面还有司机，冬至也不敢在人前造次，只好把手伸过去轻轻碰了龙身一下，似乎这样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谁知道对方直接将他的手抓住，就这么握在手里，也不避讳前座的人可能会看见。车很快到达警署，在此之前，龙申已经与相关人员都沟通过了，湘江警方派出一人陪同他们问讯，祁蕊的态度却很不配合，拒不承认自己认识董巧兰。但根据冬至得到的资料，在祁蕊来湘江之前，两个人明明是无话不谈的闺蜜，董巧兰甚至还把祁蕊介绍给洪瑞。不过这可能也是两个人闹翻的根源所在，想通这一点，冬至决定换个思路。 你是不是跟董巧兰闹翻了？因为洪瑞？ 祁蕊的脸色微变，冬至知道自己猜对了。 祁小姐，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从你这里得到他们的消息，为的就是追击他们。如果你拒不配合，他们以后回过头来再找你，安先生就算权势熏天也不可能保护到你的。不妨告诉你，董巧兰与洪瑞很可能与东南亚的邪术有关，他们如果想要报复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也不希望自己哪天醒来就身首异处了吧。 上回在车白那里，冬至借着车白的法术看见董巧兰与洪瑞已经成为了天魔和宋恩的傀儡，根本不可能再回来找齐蕊。但齐蕊并不知道，他听到冬至的话果然脸色发白。事到如今，他也知道合作才是唯一的办法。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以前的确跟董巧兰关系还可以，但后来我们就闹翻了，我对他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他们为什么要闹翻？ 因为我发现他越来越邪乎，三天两头就飞东南亚，回来之后就精神亢奋，行为古怪。那段时间他事业不太好，经常求神拜佛，当时我也有点焦头烂额，就没在意。 他说的含含糊糊，冬至挑破了原因。 因为躲债？ 现在安先生都帮我还的差不多了。当时吧，董巧兰的确来找过我，给过我一块玉牌，说是他去泰国找大师开过光的，可以让我财源广进。我信了他，就带着去了澳门的赌场，的确也赢了一小笔钱，我还挺高兴的。回来之后呢，我就去找董巧兰，想请他吃饭，谁知正好被我听见他在跟别人讲电话。董巧兰说他已经找到一个目标，就是我，只要再过段时间他们的计划就可以成功。我听着觉得不对劲儿，就进去跟他理论。董巧兰也是个藏不住话的，吵着吵着不知不觉就被我套出一些话来，我才知道他在跟人合作试验什么邪术，成了就可以有权有势长生不老。我觉得他真是走火入魔了，当时我就把那块玉牌扯下来丢给他，然后我就跑去澳门了，再也没跟他联系过。 之后他联系你了吗？ 他打了很多次电话我都没接，后来我换了电话号码就跟他彻底失联了。老实说，我是真的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牵扯，我只是好赌而已，他是要人命啊。你们不知道他信那些邪术之后家里变得有多恐怖，我甚至看见他房间里还供着一个婴儿木偶，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提及此事，他满脸的恶心后怕，双手抱住手臂，简直不愿回想第二回。这个木偶在董巧兰失踪之后，龙山他们搜查董家时也发现了，根据推测应该是一种降头术的道具，类似于中国以小人代替仇人做法诅咒的用途。 那你知不知道董巧兰信奉的那个降头师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经常出国，有没有跟你提到过自己到底是去哪里？ 有一次我问过，他说他去的那个地方在泰北，而且还是边境，很远，到了之后还得坐火车再转汽车。不过他说什么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那个大师很厉害。 名字说了吗？ 好像说过，叫什么啊？叫宋恩。 所有人都没想到，齐蕊这句话才说完，他的脸色突然一变，红色从脖子立马涌上脸颊，整张脸很快变成了酱紫色。陪同龙山他们问讯的那个警察完全愣住了，但龙山跟冬至却已经反应过来，两人不约而同上前，正要对齐蕊做点什么，他的眼珠蓦地往上翻，表情变得狰狞扭曲。 听说你们想找我？ 齐蕊像是被捏住了嗓子，声音极其尖利，与刚才截然不同。 我正等着你们呢。 齐蕊的眼珠缓缓转动，瞳仁似乎被他翻到了后脑勺去了，双眼死白死白。这等诡异恐怖，犹如鬼上身的局面，旁边那个警察从没见过，当即就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的枪械。 你在哪儿？ 你们不是本事大吗？自己找过来就是了。哼，我随时恭候你们的大驾。 说吧，他身躯一颤，嘴角溢出黑血。龙身健步上前，按住他两边的太阳穴，嘴里喝道：“ 明光符。” 冬至早已被历练出来的反应和默契也不慢，几乎话音方落，他却捏着一张明光符，一手掰开奇蕊的嘴巴，把符文给塞了进去。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